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。